第141集，中年人叹口气：“ 嗨，看来从武汉回来都得隔离。” 顿了顿，接着说：“ 我是从武汉都回来有段时间了，那天社区打电话找来，我还奇怪他们怎么找着我的。他们说是通过移动公司发现我的数据流量在武汉使用过，就通知我来隔离。” 赵斌和年轻女孩感叹了一声，中年人又接着问：“ 你们隔离了多少天了？” 我10天。 14天。 我也是10天。那咱们还是同一天从武汉回来的。我隔壁房间比我晚来了一天，还比我早一天离开，就隔离了8天。他们好像是从你接触的时间开始算的。 他又转向赵斌，感慨地笑道：“ 我那时候还很气，想想我10天已经要命了，没想到还有更久的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10天呀是真的太难过了。” 女孩子也笑了起来：“ 是啊，再憋2天真是要疯了。” 中年人常常叹气：“ 哎，我是每天都不知道干嘛好，还好现在手机方便，我每天到处给人打电话聊天解闷。我看你准备的就很充分嘛，带的东西够了，生活便利多了吧？” 赵斌微笑点头，想到罗明瑶给他收拾准备的充分，心里阵阵得意。“ 我爱人给我准备的，一次就拿起了。” 哇， 年轻女孩哇了一声，中年人也赞叹：“ 那你爱人可真够细心的，我们那层楼啊，有个人带小奶娃的，让工作人员跑了好多趟给他买东西，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。我还听到他说买的盆子尺寸不对，让工作人员重新去买。”“ 哎呀，带孩子可能是很多东西啊，很麻烦啊。”“ 话是这么说，但这是个特殊时期，你该将就就得将就啊，不能什么都要工作人员给你做到10全10美，不是？” 另外两个听众都点头赞同。女孩和她继续聊着隔离期间的事情，赵斌没再参与讨论，只静静看着窗外风景变化。路上行人车辆依然很少，两旁高大的楼房上玻璃墙体反射着蓝天和阳光，戴口罩的人走得慢慢悠悠，享受难得的好天气。路上交通顺畅，救护车很快到了高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，三个人下车来，在阳光下舒适地伸展身体，把随身物品上面套的黄色塑料袋扔到专门的垃圾桶里。女孩子向他们做了个再见的手势，飞快地向马路对面跑去，一辆车发动起来，看来是接他的。中年人也道了别，自己去找公交站台。赵斌在手机上打了个车，站在路边等待。社区医院旁边是个街心公园，花坛里种着南天竹，一株梅花半谢，枝头已经开始长出新叶。公园里有大爷遛狗，懒洋洋地背着手看向社区医院。对面的建筑工地没有动静，一对夫妻提着装满青菜的塑料口袋慢慢走过。很快，他的网约车到了，赵斌上车回到小区。小区门口保安看他推着箱子，除了测体温还查了他证件。赵斌把解除隔离的通知单拿给他看了，才放行进去。开门以后，发现自己的拖鞋已经摆在门口，想来是罗明瑶提前给他准备好的。他换好鞋，推着箱子到客厅，把自己重重摔进沙发里，终于回家了。在家休整半天，第二天赵斌又开始早起去清北院区上班。现在急诊科的防护服发下来了，上班时间必须全副武装，以防再发生和新冠肺炎病人密切接触的情况。除了科室内防护加强了，医院从进门到分诊都是严格的一套3级分诊制度。体温从进门到看医生都要测3次，还要填写流行病学调查问卷，登记电话、身份证号、住址。登记处悚然地挂着如因隐瞒流行病学史，造成传染病传播或有传播严重危险的，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留观室没有病人，交班也没什么好交的。一交完班，谢晓东欢天喜地地准备离开，心情极度喜悦。赵斌也知道他这2周辛苦了，安慰几句，让他赶紧回家休息。防护服穿上，工作时间里不能随便脱下， 因此工作中喝水上厕所都成了困难。为此急诊科也暂时调整了工作时间，老总在中午11点到1点之间接一下值班医生的班坐诊，给了值班医生2个小时的时间稍作休息。中午赵斌接了班，在诊室看病人，一上午才看了3个病人，中午等到12点半才来一个。病人是个年轻男性，一瘸一拐地走进来。 怎么不好？ 赵斌用自己最习惯的方式问。 哎，现在看个病太麻烦了。 病人没回答赵斌，先抱怨起来。 我从门口过来，起码费了半个小时。 赵斌不理会他的抱怨，直接地说。 说病。 年轻人把自己右脚抬起来一点说。 脚疼，估计是痛风犯了。我都在家忍了一天多了，今天实在忍不了了才出来看。 赵斌让他把鞋袜都脱掉，让这个右足全部暴露出来。病人右足大拇指的指趾关节有明显红肿，这是痛风发作的典型部位。赵斌继续问他。 以前有过类似发作吗？有的，去年也发了一次，医生说就是痛风。尿酸查过吗？高吗？就是高，3年前入职体检就发现高，我想也没什么事儿嘛，结果去年就发了痛风。 病人叹着气说。 去年治疗用了些什么药？就用了些止疼药。后面复查尿酸了吗？用降尿酸的药了吗？ 赵斌继续问。病人摇摇头。 没有了，那个不疼了我就没管了，说的是管好嘴，一般不会发。这次呢？ 赵斌斜眼看他。年轻人挠挠头。 这个一直在家哪儿也不能去，太难熬了，我就买了2罐啤酒。 赵斌忍了忍，忍不住吼了过去。 那么多事做，你选了一个最危险的，你怎么想的呀？ 病人被训得低了头。 哎，这次吸取教训了。 赵斌一边在电脑上打字，一边没好气地说。 这回都吸取不了教训，看你还要怎么做。 顿了顿，补充问道。 确定近期没有外伤，关节角没有碰到，扭到，被东西砸到吧。 病人老实的跟鹌鹑一样。 没有没有，肯定没有。 赵斌点点头交代。 还是要先查尿酸，结果可能出来没那么快。我给你看点止痛药先用上，痛风急性期治疗，主要就是止痛。 病人接过检查单和处方。 要不要用点降尿酸的药？ 赵斌解释道。 必须要看到你的尿酸结果，如果是正常尿酸的痛风，不宜降尿酸，尿酸减少也会诱发疼痛加重。 病人这才起身去做检查。等病人走了，赵斌又把今年最新的美国痛风指南翻出来看了看，定下治疗计划。现在因为病人少，化验室那边结果出来的飞快，才过了1个小时，病人就拿着检查单子回来了。赵斌刚好还没离开诊室，看了看化验单，病人尿酸460微摩尔每升，高出正常值，便给他开了苯溴马龙降尿酸，加了小剂量的秋水仙碱。 我再交代你几句啊，现在推荐降尿酸的药是非布司汤，我们医院现在暂时没有，给你开的是苯溴马龙。苯溴马龙这个药服药期间要注意大量饮水，每天至少要 1.5 升的水。降尿酸治疗的时间要长一点，不要这不疼马上就停下来，到医院复查血达到标准，医生再指导你减药停药，这是为你好，知道吗？不然你这个痛风要反复发作，非常难受。 病人赶紧点头表示记下了，然后问道。 其他饮食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？